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黄子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我的同学都不再单纯，只有老师没改变。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西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美国贸易代表处今天中午12点正式加征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25%惩罚性关税。美国总统川普还威胁加征3250亿美元进口中国货品关税，影响重要中间设备以及好几百万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数据显示，课征25%关税的产品包括了手机、笔电、玩具、拼图和模型、电玩主机、印象管荧幕和液晶荧幕除外的电脑显示器、13.5寸以下的平面电视、录放影机或其他播放器，还有随身碟和硬碟、电话机零件、塑胶制品以及多功能印表机。在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上的中国货品，去年进口额由2017年的1880亿美元增加到2060亿美元，超越原本估计规模。原因是出口商赶在去年宣布加征关税之前提前采购。根据统计，美方关税清单锁定的中国品项去年实际进口额不到3000亿美金，远低于川普在推特提到的3250亿美元。新关税行动总体锁定的清单项目去年进口额5430亿美元，也还不到他宣称的5750亿美元。蔡英文总统今天召开国安会议，会后媒体提问，我国还没办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是不是因为日本福岛核灾地区的农产问题卡关？蔡总统说，受到去年反核试公投决议约束，至少2年内都不能违反这个公投决议，得从其他方面改善与日方的经贸关系。蔡总统指出，这段期间台湾持续以其他方式改善强化和各国的经贸关系，包括日本，凸显台湾对国际经贸体系还有区域经济跟贸易的重要性，也能强化我们加入 CPTPP 的正当性，赢得其他国家支持。儿童受虐问题频传，立法院会今天三读修正通过刑法部分条文，其中加重虐童刑责的部分，凌虐18岁以下儿童或少年致死，可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伤者，处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明定凌虐的定义，是以强暴、胁迫或其他违反人道方法对他人施以凌辱、虐待。这次修法除了翻修儿虐条文之外，还把过失致死的刑责由现行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2000元以下罚金，提高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万元以下罚金。同时修法也把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在场注视之人，由现行3年以下有期徒刑提高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质疑科技部中科管理局为特定厂商量身打造标案。中科管理局今天宣布，主任秘书林梅秀调离原职，不再接触中科业务。黄国昌指出，科技部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分别在中科、南科委托专业团队建立智慧机器人创新制造基地，各有上亿元巨额委托经营标案，但是中科大幅降低标准，让实收资本额只有100万的瑞伦生技得标，而且瑞伦生技总经理陈俊佳与中科管理局的主任秘书林梅秀还有亲属关系。 科技部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调查，瑞伦生技也宣布终止这项服务计划。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说，他不知道子公司瑞伦生技去标政府的生意，这违背了他的原则。鸿海在台湾在大陆没做过一毛钱政府生意。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0点，来到10712点，成交金额1244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98点，2130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点，2103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57点，涨幅2.01%，290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39点，涨幅2.7%，9116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7点，28548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点，1613点。封面通过今天东部、东南部地区都有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今年母亲节要送妈妈什么好呢？ 啊，每年蛋糕都吃腻了，哎，今年送品玉芳独家限定的燕窝马卡龙，既独特又美味，妈妈一定很开心。 品玉芳 Pure 珍珠粉推出买二送一，还有多项好礼哎！ 走，母亲节就买品玉芳燕窝，宠爱妈咪吧！ 品玉芳多款礼盒优惠中，母亲节就选品玉芳燕窝礼盒宠老妈，超多优惠资讯，快上网搜寻品玉芳。 我敢追求，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我敢活着，又怎么会害怕死亡？ 廖文强全新创作专辑《活着是对命运最好的反抗》，5月10号骄傲发行，和乐音乐。 如果你说爱我， 飞碟首选强打新 FIR。如果你爱我。5月13号起，飞碟快红心，妈爹 ，Mom and Dad。 你是天使，醒来却像魔鬼。无计可施，只能抱着你落泪。 UFO Superstar。 我们是飞碟首选强打星 FIR 飞儿乐团。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准备好进入这奇幻的钢琴之旅了吗？今天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这一位帅气的 TL 江天林，今天我们第一个小时也会来一起聆听他的作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呢 TL 来到了现场，其实整个礼拜他担任我们的 guest DJ， 非常的感谢。在前几天呢，相信大家已经感觉到，已经体会过他疯狂的一面。今天应本人的要求，我们要展现他知性的一面，欢迎 TL 江天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所有哥哥妹有意思的朋友大家好，马克玛丽你们好，我是 TL 江天林。 是的，天林呢在发行了这张最新的专辑 Four Pieces， 里面呢就是四首歌。 对， 所以当初呢就是取名这个叫做 Four Pieces， 就是这四条的意思，还是有其他更延伸的意思呢？ 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生命有各式各样的面貌， 真的是很 gay bye 哎！是，我已经开始了。 现在我们才2分钟，起码到20分钟后再破功吧。 哦、对不起，对不起， 不是说好要有温度的吗？说好的幸福你忘了？ 是好，好，生命有各式各样的面貌， 生命有各式各样的面貌。我们常说，古人常会讲说他们会，伤春，就是春天就像青春一般， 嗯， 失去了就没有。 嗯， 那我觉得 人都在时间里面旅行，那这个旅行我们经历了可能春夏秋冬，或是生命中的喜怒哀乐起承转合。对我来讲，这 four pieces 其实不仅只是四首小品，而是目前我的旅程，我的音乐旅程里面我所遇到的各种状况。 嗯， 对。 说到音乐旅程，你的音乐旅程虽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其实从4岁开始。嗯，对，那是我第一次接触钢琴，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喜欢音乐，我觉得音乐带给我很大很大的能量，然后陪伴我度过很多很多重要的时候，然后每一次接触钢琴，然后每一次练习，我都发现我都会不断的重新认识新的部分的自己。 嗯， 所以后来一直到现在，我从大概4岁开始，我就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跟音乐有任何分割的时候。 哇， 4岁就有这个理念。 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说，为什么我们学音乐啊，练琴很累啊，怎么没办法坚持。 嗯， 可是我一直相信说自发性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就是有的时候我去学校演讲的时候，我会告诉学生说，没有人逼你下课之后主动去买珍珠奶茶配鸡排，可是你会自发性做得比谁都好。没有人逼你追剧，可是你做得比谁都好。 嗯， 所以我那个时候一直觉得说，如果是我自己选择的，即便再辛苦也不会喊苦，所以我就很感谢音乐跟我相遇了这样。 但我好奇4岁那个时候是有让你去上课吗？还是你只是在比如亲戚家还是什么 那个第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 其实哥哥先开始学，然后我哥对于学音乐这件事情一直都很没有耐心，然后也不喜欢认真的练琴。然后 哥哥大你几岁啊？ 哥大我2岁了。 OK，所以他6岁的时候开始学琴，差不多差不多， 对、啊、 就被送去那种 雅马哈对，其实 我也是啦。 我们就一开始从雅马哈开始吗？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我哥就非常的不认真练琴，然后有一天、我妈就听到楼上有人在擦钢琴的声音，就这样啪啪啪啪啪，然后就一上去就发现我哥在用脚趾头弹钢琴。 真的假的？ 对，当然我哥就被毒打了一顿，然后我妈就再也不让他学音乐。然后从那次之后，我就跟我妈说：“妈，我想学音乐，我想学音乐。”可是对我妈而言，她就觉得前面接受过 儿子失败 大逆，对大逆不道的这种不孝顺的行为的哥哥。 可是你们家因为已经你哥哥已经买了钢琴了， 已经有了，对。然后后来我 妈 就妈 妈也是跟音乐相关嘛， 没有，我们家没有任何人学音乐。 可是他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让你们就是接触音乐。 没有，我觉得他的态度只是想说，任何才艺都让我们培养。 就我们这个世代的爸妈都这样子啊，有才艺就上一上，学学看。 上一上，这样你以后才不会怪我说为什么都没让你上课。然后后来那个时候我就一直想吵着我要学，可是我妈可能前面受的打击太大，就死不让我学。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听到我们家对面有人在办丧事，就是走那种西走米，在弹那种大悲咒。 嗯， 然后那时候我还没学钢琴，可是我就对钢琴很有兴趣，我就在钢琴上就弹了，就是那个 南无阿弥陀佛。 对，是的。然后当然结局跟我哥一样，也是被我妈毒打了。 可是你妈没有说，天哪，你是一个神童，你听到了什么？ 四岁莫扎特天才。 对，没有，我就自己摸嘛。然后我妈当时打完我之后，揍完我之后，就发现说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天分， 蹊跷。 对，是有蹊跷。于是她就想说，好吧，既然她会有主动 去 探索的可能性， 嗯、 这种东西，我妈就想说，那就不妨让我学学看。 嗯， 然后一学之后就屌蕾了。 嗯，所以一学以后就真的很喜欢。然后像你刚刚说的那个练琴的，说每一次在练琴当中都体会到新的跟不一样的自己的这种心流，就最近现在成功学很流行在讲心流这件事情，就是 flow， 就当你进到一件你真的喜欢的事情的时候，你会很沉浸在其中。然后做工作的时候也是，你要维持自己在那个flow 的模式，你工作处理的效率才会快。跟我自己小时候学钢琴的那个历程是完完全全不一样。 啊、 我生气到就是我曾经把我的中央 ray 给咬掉， 用牙齿， 牙齿吗？ 用牙齿，因为太气了，练到太气。因为雅马哈你还是要晋级考试嘛，然后一级一级的考试。然后对我而言，那些考试都不是容易的，就是每一次的考试那个成绩，在一开始的时候简单那种9级8级，当然每一个人都很简单可以考过去。可是到后来7级6级的时候，你会拿到那些成绩可能就是 C 等，就是不太过关或很低空飞过去。然后那个练琴又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对学琴对我来说是很难熬的。但我没有想到是你就是悠游其中， 其实也没有到悠游，因为其实你知道练琴练习这件事情。 本来就是有一点点为难自己的状态，因为你必须要给自己一个标准，然后你不断的去达到你想要的。 那如果你一直很舒服的话，那就不叫练习。 对，因为有的时候糟糕的状况就是你的耳朵会期待你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状态，可是当你的手做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刚所谓的重新认识自己就是这样，你会在过程之中常常觉得自己很逊，然后责怪自己，然后觉得自己糟透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不断的跟自己有争执，然后争吵，然后最后只要你度过这些难关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又更认识自己，因为你面对挫折的时候，你面对困难的时候，你的解决方式是什么？所以就是你知道练习除了为难自己以外，它就是不断的跟自己在争吵和好，争吵和好。对。 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从一路从小练，然后那个难度越来练得越难，然后进到音乐系以后，就每天练琴，进到研究所的还是一样要维持像大学时候那种每天练琴的感觉吗？ 其实会，因为曲子更多，然后功课更重，然后你自己也会有工作，然后你同时可能手上要有好几套曲目，然后每一套曲目都是，比如说你要帮这个人办音乐会，然后他的曲目可能也很重，所以你就更必须要学会管理自己跟分配自己的时间，所以你就要找时间练琴。对， 听起来从小就是一个非常自律的孩子到长大。 其实我一直觉得音乐班的小朋友比较有自律的状态，是因为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被要求要被比较， 是 因为站在台上谁想要弹得很逊，那考试的时候其实都弹同一首曲子，指定曲，所以你从小就被老师灌输一个观念，是说 你要弹得比别人好， 对，而且你要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这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啊，如果大家弹的都一样，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像我们都在弹一样东西，你又要我成为特别的人， 因为有风格啊， 就是你的风格 不一样啊，对啊， 就像歌唱比赛，大家都 一直找不出自己的风格怎么办？我就是可以当一个模仿到百分百的人哦。 所以你必须要， 那可能也是一种风格啦，你就是钢琴界陈汉典这样子你弹，就你今天听完江倩颖弹说 哦我知道江倩颖怎么弹，我就可以弹出来，这也是一种才能啦。 对啊，但是就是你从小就是会被要求要自我管理，比如说你看我们每学期有功课，还要考，还要练数科，然后每学期有比赛音乐会，我觉得最必须要学会，很早开始学会面对责任的，就是你每个礼拜都要遇到你的钢琴老师，然后老师会告诉你说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练习进度什么的，所以你从小就会强迫自己或是必须这样子做，就是你必须要设立好目标，然后慢慢的分配，然后到自己站在台上的那一刻是不会丢脸的。 所以你刚好都是遇到可以循循善诱的老师吗？是跟你合拍的？ 哦，你在讲的是你小时候就被老师打手这件事是不是？ 老师打我手的话还是打嗝，然后就打我手这样，然后就不懂，就是老师是老师是刚吃饱教我弹琴吗？ 对啊， 就是，然后 老师也要吃饭啊。 可是打嗝就很奇怪，就是我小时候学钢琴那个环境，就是也是一个阴暗的房间，因为我上课不是一般小朋友上课时间，所以好像就大家都还没放学，我就坐在一个，好像就下午他真的吃饱闲着，就是赚个外快，就赚我的钱这样子。 为什么大家都会受到被钢琴老师打手指的迫害？我都没有这种状况。 I don't know，他就说高高高，不要捶，高起来起来， 然后大家都有这种不愉快的学情经验， 所以你都遇到好老师。 也没有好老师，但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其实音乐学音乐的时候，师徒制是很明显，跟老师的情感其实很 close，然后因为老师就是站在你的旁边，用另外一个视角去观察你，所以你的弱点跟你做了什么事情他都是会知道的。所以其实跟老师的关系其实是非常近的，而且音乐其实骗不了人，如果你今天怎么样，他是会很直接的传递给他的，那是一种不需要用文字就可以达到的沟通。所以我倒是没有被老师打过，但是跟师父的情感真的是会很不一样，那是很深刻的。就是你常常除了感谢之外，你事后回想，或是你们在师生间有一种任性的争吵的时候，是很可贵的那种经验，对吧？ 其实就是这种 老师他可能超越我们平常讲那个 teacher， 他应该算是 master， 就是音乐上面会讲什么 master class 什么之类，都是他是一步一步带着你，然后这也跟什么学武术什么之类一样，因为你必须要整个人要沉浸在那个其中，然后就是你的优点你的弱点全部就是展现无疑， 是 在武术里面你一打马上就知道，钢琴一弹音乐就是骗不了人， 对啊， 所以在发行了这个 Four Pieces 这四首歌，你自己的创作，那这四首歌的创作时间点，还有他们背后的故事呢？ 其实这四首歌很有趣的是，因为我之前第一张专辑在日本发行的那个 Piano Love Song，它其实就是弹 cover， 对，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日本情歌， 对， 那可是对我而言，那就是用我的视角去重新诠释这些作品，那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的我自己想说的话，可是因为创作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因为我的老板柔一姐，她一直希望我能够创作，那其实我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有创作的能力啦，只是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创作其实很私密，你知道吗？因为你必须要 把自己的东西翻出来给大家看， 对，而且在过程之中，你可能要把自己不管是好的回忆或是不好的回忆，你都必须要去把它翻阅出来，把那个档案找出来，然后所以画面跟声音你都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这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是蛮痛苦的，对，因为你要有一点点的强迫自己，那我又是一个蛮被记忆给绑架的人，就我对于小时候的场景或是某一个时刻跟朋友聊天他的笑容或是某一个场域的味道气味，我都是很记忆力非常深刻，所以当你要我去挖掘这些回忆的时候，有些时候是想念，然后有的时候是痛苦，然后有的时候是开心，所以这些时间点大概都是在我之前发完专辑之后开始在台湾有音乐会的时候，然后我的老板就鼓励我每一场音乐会我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创作，然后 每一场都是新的吗？ 都是新的创作，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创作 在其中， 后来我就发现有些时候乐迷是很喜欢我这些创作，他们喜欢我说故事的方式，于是我们就把这些年来这些创作里面先选了四首，然后出来做成一个 EP 送给大家，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现在呢一直就可以听到这个 Four Pieces 这个四首小品，说是小品其实也不小啊，对啊，你的小品的定义是什么？ 小品的定义它其实就是它的篇幅没有那么大，它就是单独可以存在的标题音乐，就是它 不是像交响乐或是编曲很丰富啊，很多部 的那 种 大的乐章，我没有这样子的，它就比较像是性格小品，就是短短的，然后每一首有他自己的个性，每一首有他自己的生命，这样。 所以四首歌呢是在其实都是在这两三年间所创作的，然后四首呢算是可以独立的，可是因为时间所以他们又算是连贯的，反正都代表是你。这四首歌呢其中有几首歌曲根本就是在考验主持人的中文能力与英文能力， 就是我就是一直不想要念任何关于 title 这件事情，想逃避。 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听到这首歌，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梦湖》， 对， 然后它的英文曲名叫做 Lacta Somni Somnirorum。 其实我也不会念，因为它其实是拉丁文。对，它其实是月球上的湖泊。你知道，因为我很喜欢看书，然后有一次我发现有一本书叫做《上太空前的指南》，然后它里面就告诉大家说，如果你要登陆月球，你要准备什么。那时候我就翻阅到其中有一 part， 他就说了，月球上有大大小小的阴影，这些阴影可能是湖泊， 以前的湖泊 、然后其中最大的叫做梦湖，那它当然里面还有死湖、忧伤湖、安乐湖，然后 忧伤湖， 对，它都是用古拉丁文的名字，然后科学家就把它命名为那个是太湖泊的意思。然后梦湖是月球上最大面积的阴影，所以当时我听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很美，然后就开始有一些幻想。然后你们知道周杰伦不是有一首歌叫可爱女人， 对， 就是说他想要和对方融化在银河里，然后就想到如果我摘下一朵雪绒花，雪绒花其实就是小白花，然后小白花的花语就是回忆，如果带着回忆然后飞到月球上去，然后在湖泊的湖畔中种下这个代表回忆的芳草， 我回首看这些回忆的时候，它会不会开满一片，所以我才写了这首歌。 哇，这个意象很明确。刚刚怎么样？ 那就好诗意哦，就有点要起鸡皮疙瘩的感觉。 对啊，那像你已经有一个这么诗意的画面，嗯，你要怎么样把它变成像啊，哦，我听到 Edelweiss 了，我听到小白花了，哦，所以就是在其中也会穿插到其中里面。 像有你们一开始听到的前奏可能会有那种噔噔刷的，嗯，其实就好像是一个旅人，一个在太空中旅行的旅人，他在河畔边，然后用他的指尖在碰着湖面的水，然后起的涟漪，所以他会有啪这样展开涟漪的感觉，然后同时代表着无限跟还没有结束的旅程。所以我觉得我常常在创作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画面思考的人，然后这些东西其实很直觉，然后我才会不断的把这些感官放大，然后进而创作出这些歌曲。 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梦虎》（Lactus Somniorum）。 我们早已从彼此的人生中退场，我好不好都与你无关了。 再多问候往往与快乐无伤，也只能独自撑你思念的偏旁，泪水淹没岁月，何时甘愿去更遗憾秋河。曾经愿岁我都回不去了，不是心不死，还留你一个位置，只是呼唤过。 疗愈系情歌本格派梁静茹2019全新专辑同名主打《我好吗》。 我好吗？有谁能倾听？有谁会同情？ 受伤的灵魂里都有一首梁静茹的歌，梁静茹2019全新大碟同名主打，周星推荐，我好吗？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徐雅芬，雅芬剧坊16周年大戏诗人系列之一《苏东坡之飞鸿踏雪泥》，北宋文坛领袖苏东坡的经典优质戏剧，7月19至21在台北城市舞台，7月27、28在高雄卫武营戏剧院，购票请洽两厅院哦。 永兴旅门窗和您一起欣赏经典好戏。 油漆天集合，油漆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油漆天通通到喽！ 佳节送礼，买有机田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机田。 你还记得吗？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跟我废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还记得那年我穿着鲜黄色的复古，我小时候都去 TU 喝完酒的那天，可乐在我右手臂上闻了骷髅，那时候每个人都有 ICQ。 我是 MC 哈豆，一个玩世不恭的废物。 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每周日早上11点锁定飞碟，让 IC 梦想家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IC 梦想家， 我是 Della 叮当。 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呢，在哥哥妹妹有意思的现场，就是整个礼拜陪伴我们的 guest DJ TL 江天林。 Hello，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Hi，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那今天呢，就在听他的最新的这个 Four Pieces 的这一张专辑。那这个作品呢，其实我有个问题哦，在你每一次录，这当然都是你自己的体验、你自己的视觉、自己的感觉，然后自己的创作、自己的弹奏。但是当你进录音室的时候，虽然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进录音室、可是你在弹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确定说就用这一次吧，或是一首歌一首曲你弹了几次，然后中间就是你现在听应该也还是会有听到说这边也许还可以怎么样处理的那种感觉，那你要怎么样过去那个坎呢？ 其实人都会这样啊，当你做完每一次的演出或做完每一次的作品之后，你总是会反复的检视自己，发现有些东西其实是出乎你意料的好 哦， 有些 surprise 你做的不错，那有些东西你还是可以再调整。就像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时候多一个音少一个音，它可能会纠结你好一阵子，因为你会觉得那是很重要的你自己，然后你不想要轻易的被篡改，然后被别人用很粗鲁的方式拿走夺去。可是对我来讲，我自己在录音的时候，怎么样决定每一次这个是不是自己满意的？其实我很多时候是拿不定主意的，然后所以因为你知道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嘛，所以我的同事、我的老板还有我的制作人都会在旁边帮我做很严格的把关，然后我自己会知道怎么样的状况是好的。所以其实录音的时候发生很有趣的状况，就是我的老板柔仪姐，她很多时候是希望我是背谱的就是不要有看谱的状态去做这些录音，然后他更希望我是 one take， 而不要经过任何的剪辑，因为他其实看到的我是在演奏会当下的时候弹这些作品，然后那个就是最直接的，然后也许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瑕疵，然后会有一些很直觉的，会有一些野蛮的情绪表达方式，但他其实是比较喜欢那样的。所以这张专辑比较多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会很在意说踏板跟干净，或者你的呼吸，或是空间场域的声音，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就是全部都是在一个音乐厅录制，然后是最接近演奏会当天的状态去完成这张作品的 所以那一首歌平均呢，就一首曲子平均呢会弹个几次呢？ 没有几次，但是这一次的录制我们大概其实花了时间，其实不到一天就把这些曲子录制完，但弹好几次 我倒是已经没有印象了，我只知道弹完回家当天都很好睡 消耗很多能量，对， 很累，就超累的 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但我好奇，就是刚才说到你今年柔仪姐，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被发现的。 其实被发现的过程很有趣，因为我其实当时当兵啊，我当兵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那种区公所接电话然后 服务到柔仪姐吗？ 没有，不是服务到柔仪姐，柔仪姐跟我是不同的管区的对，然后我当时当兵结束之后，我其实也不知道人生要干嘛，然后只是想说可能就要像我的教授们说的，我可能就是出国念个继续深造那个博士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呢，因为 但我我好奇，那音乐家出国就是寻找你的博士，那最终的方向会是什么？ 可能要么你就当演奏家，然后要么你就进交响乐团， 或是当 教授，然后或是回来教学生。 对， 所以可能就是先出国看看 再说。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就帮。那时候是欧阳娜娜要发行她15岁的演奏专辑，那我一直以来都是她的老师嘛，然后她当时就邀请我说跟她一起录制这张专辑，然后因为帮她录制专辑的时候就认识了柔一姐，然后认识柔一姐之后呢，我们也没有想很多，只是埋下了这个认识的种子。后来隔了不久，然后有一次我们在北京，我跟大家在北京录音的时候，当时日本环球的古典部负责人，然后就遇见了我，就说我觉得你有些东西不错，然后什么的，问我有没有合作的 可能性， 有没有合作的可能性，然后当时我其实也没有想那么多，我就想说还是继续过生活，好好的准备要出国的事情。然后后来当时认识的柔一姐就与我联系上了，然后就有谈论到这件事情，后来就帮我在日本发行了专辑。 进度突然跳这么快， 超级快，就是我人生也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对，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时机的问题，就是如果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的版主，我们的小变态想象，他就是对啊，他就是娜娜的钢琴手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可能现在就是你还是继续在帮娜娜弹钢琴， 对啊， 对不对？还是有可能的。或者是如果再晚一点时间，柔一姐认识娜娜弹钢琴的人，可能就是现在发专辑是王令翔。 你说想想坐在对面吗？但他们都是我们优质的孩子们，自己沾光。 对啊， 真的啊。所以这个小小的4首歌的 Four Pieces，然后你刚刚说到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少一个音增一个音，也许都是一个会让你纠结很久的事情。但相较于譬如说流行歌曲流行音乐的处理方式，可能很多制作人会给你意见，在你做这一张作品的时候，也有那些所谓的专家会给你一些意见嘛，就是在弹琴的时候说我觉得你这一段可能这样走会比较好。 其实我一开始写创作的时候，我最没办法接受的就是别人就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很主观的想要 企图 说服我、 okay. 然后改变我自己，然后我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擅自的做这种 决定， 用这种方式。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音乐这种事情很有趣的是，每个人接收到的音乐本来就很主观，每个人接收到的没有一定的对错，你可能喜欢这首歌，可能你对这首歌是没有 feel 的，可是每一个人你所得到意见的时候，他并不是有意的为了伤害你而说这些话，所以我后来都发现我必须要去尝试采纳，有的时候你没有试着做做看别人给你的期待，你不会知道那适不适合你。 OK， 这其实是我在录音的过程中跟 创 作过程中对、学到，那瞬间会成长很多。 所以也是跟譬如说现在发表作品以后底下网络酸民的那种批评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就是这些业界的前辈们或是他们的耳朵，但他们的出发点一定是觉得说如果你这样谈的话我的耳朵会比较舒服， 对， 他们可能是这样，可是那个舒服也是他们人生经历的累积啦，所以就他们给你这些建议以后，你就想说好，那我就试试看这样子。 对、 okay、 我再试试看，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人有的时候你没有试过，你就会说我不要我不想做这件事情。其实这都是我后来在教学生的时候，我回首看我很多学生有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是这个样子， 他们也是这样子，就是会先拒绝，可是他们没有做过这些尝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做久了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的灵感。所以其实我在跟我的教授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他们有的时候会指导你的时候会邀请你，我用邀请这个字我觉得可能比较有礼貌，他会邀请你不是用命令的方式 试 着用他的方式来诠释、可他只是想要确定你能够做到，但他不会管你上台的时候你怎么样成为你自己。可是当你在练习从他的角度去看待这首曲子，用这样的诠释方式的时候，其实你已经学到一个新的 idea 了、你会学到很多新的灵感。所以这其实也算是我们在学习上面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对我来讲，对， 就是今天一个 学拳的师傅今天就是用了八卦掌之后，就是我今天要你耍刀，然后干嘛耍刀呢？我跟你学拳法的。 对， 可是你学了刀以后，其实你以后就会八卦刀了。 对啊， 就是会了新的一个武器了。 对，其实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很多的动作可能是很你会觉得很准备很多余，嗯，可是人生就是这样的序列啊，你不做这个你怎么知道未来可不可能成就你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嗯，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OK， 今天这段听下来就是天灵他就是一个如此自律乖巧懂得开放心胸热爱阅读，就是听起来就是一个完人，嗯，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些弱点呢？ 弱点， 我没有完人好不好，我还 是因为就是听起来就是很愿意学习然后开放的心态，就是 一切听起来就是觉得好顺畅哦，就中间怎么可能会没有一些就是你知道叛逆，就是把 Ray 给咬掉，然后就是这种过程。 因为现在这一段访问是 知性跟有温度的，啊， 是天灵要求的知性有温度，是受访者想要的，想要的方向。你不要乱， 而且我还期待玛丽会用李金玉的口吻访问我说，天灵，我看你的资料里面提到很有趣的这种， 你的资料。哎，原来你出生于台湾花莲啊，自幼在台湾接受了完整的音乐教育啊。 对，而且讲完会说，我看你的资料，可不可以跟我们聊聊你的成长过程？ 花莲是什么样的地方呢？ 真的假笑？ 李金玉有假笑啊， 但是一种鼓励的态度，我们就鼓励肯定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嗯，尴尬笑啦，尴尬笑，礼貌笑，应该礼貌笑。嗯， 所以他今天都准备琴了，今天是真的会要弹了吗？是认真要弹吗？ 有，我可以啊，我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嗯，那为我们来一首吧。 那我想要弹专辑里面我很喜欢的一首歌， 嗯， 然后是关于想念的歌曲，叫做《老树与飞行少年》。 Okay. 好的。好， 是要这样，很轻柔的，很有温度的。 而且呢，刚刚在藉由在弹琴的过程当中，故意没有把他的麦关掉，所以让，嗯，我觉得让听众可以真的去听，就是不只是音乐的声音，其实演奏家的那个呼吸的声音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嗯，对，所以 Tio 每一次，就是当你再现自己的作品的时候，那个感动都还是会这么的浓吗？怎么维持那个浓的感觉？ 我会，因为我还会诱发，就是我会让它变得很深刻的，让大家感受到的原因，是因为这些故事、这些曲子都非常有故事。嗯，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过，我其实是一个很画面的人，所以当我在弹这些东西的时候，有时候它都是一个回响，然后一个想念，嗯，然后一个重新把自己再打开一次的机会。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就会很煽情啊，就搞得太悲情，就音乐会的时候我自己常常会听到台下就开始稀稀疏疏的，开始有一些拿卫生纸哭泣的声音。 嗯， 因为在他们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已经会先落泪了。所以我曾经有乐迷很可爱的，就是他会私讯给我说，不知为何来老师的音乐会 感觉自己好像在关落音，眼泪就一直掉了。对对，因为 内观的感觉。 对，他很看到一个老树跟大米缸。 因为像刚刚你在谈的时候，也的确，我觉得你是很沉在， 他瞬间进入那个他的状况。 回到访问的时候，甚至还觉得就是有一点就是。还蛮情绪化，还蛮 emotional 的那个， 对啊， 感觉在其中。 其实我常会有点对太夸张了，我、 会不会难得有一场没哭，还有人私讯说老师这场怎么没有落泪呢？ 没有遇到这种状况，对，因为每一次音乐会都有自己的创作嘛。如果可是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如果这场音乐会都是谈古典作品或是那种古典大师的那种难的要死、需要练的半死的那种作品，我真的不太会有。哭的时候，可是如果这场音乐会有很多事你要做自己的，就是有自己的创作的时候，就情绪上面真的会比较激动。 好，所以最后呢，这个有机会让大家真的可以现场聆听跟观赏到你的表演吗？ 有啊，我今年在6月15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有一场音乐会，然后在下午2点，这场音乐会叫做假如我是女高音。对，然后欢迎大家可以到两厅的售票系统，然后去购票，然后一起到场支持我。 那这个为什么叫我？假如我是女高音，里面的曲目就是跟这些女高音经典的 Diva 歌曲有关吗？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女高音是一个外星人般的存在，他们的声音里面有太多的可能性，有太多的张力，然后从低音到高音，每一个转音或者是他每一个声线。画出来的抛物线对我来讲都是很具有生命力的，所以这其中，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写文章跟看书，然后我每次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跟声乐家合作的时候，看到他们唱这些艺术歌曲里面很多很多的诗人写的诗都是这么的美，所以我想用钢琴的方式去吟唱出这些女高音在朗读出这些重要作品时候很重要的情怀跟情思，所以我这次想用这种跨界的方式去改编这些著名的女高音的曲子。 6月15号在台中的国家音乐厅、 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 国家歌剧院的小剧场，6月15号，所以你就有机会可以感受一下 T.L. 江天麟。那当天除了刚刚说到那个女高音的作品之外，也会有你自己的创作在其中吗？ 不能告诉大家。 我知道了 ，Encore 曲。 对，你很聪明，因为你知道这种，这种国家级的表演单位必须曲目要先送审，所以我们不能有变动，但是 Encore 就可以。 对对对，好，所以大家可以直接上这个售票系统，然后去观赏，那进场观赏一下这个江天麟 TL。那平常呢，你要观赏他更多面向的生命，有很多不同的面向。Four Pieces， 你想要看到他其他的面向，你可以关注他的脸书，脸书叫。 T.L. 江天麟， 可以看到他的直播，很疯狂的面相都在当中。今天要谢谢 T.L. 江天麟， 谢谢 马克玛丽，谢谢大家。 劲歌金曲， 免费。免费的门票，代价是人情；免费的网络，代价是时间；免费的爱情，代价是眼泪。免费，往往可能最贵。 先买一送一，用下沙再送一杯。内部有七情联手，跨年夜的漂亮味，知不盈亏，得着一道也实惠。 我兢兢业业要担尽手旁，才赚到了30多K。用这家清唱那优惠的方案，才霸到这市场定位。这一生一世的月租汗水，仅有本期要托管之辈，却好好当当一出。小家半血拼就是要对你回馈，起飞 持续演出，创作不辍，罗大佑免费

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现在先为你送上来自于落日飞车的 Vanilla， 待会下个小时我们要来听电影咯。 Vanilla， First time I met you in America， You show me the way to your lonely mind， When I tumble down and I fall apart， Would you let me call you 今年就带妈妈到宜兰莉莉威斯汀，宜兰莉莉威斯汀献给最爱的妈咪，推出宠爱妈咪 SPA 一博二十住房专案，独家享有韩庭 SPA 指定单人疗程一组，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上订房只要12800，可享用知味西餐厅自助式早晚餐与露天风吕美人汤。宜兰莉莉威斯汀度假酒店0392321111，0392321111。 Hello, my name is Zhu Ji. I am 7 years old. I run very, very fast, and I like to play soccer. 我是 Eugene 妈妈。Eugene 从对英文的完全陌生，到现在能够直觉且正确的掌握复杂的指令，并且大方的说出完整的句子。我非常开心看到他的进步。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诚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去年九合一大选过后，国民党台北市长候选人丁守中认为中选会和台北市选委会选务瑕疵，提起选举无效诉讼。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驳回原告之诉，判决丁守中败诉，不需重新选举。亲自到庭临判的丁守中说，这个判决严重扭曲民主选举制度的公平。证据再再证明，中选会跟台北市选委会任由一边开票一边投票，违法缺失明确，法院却还认证是常有效选举，实在令人遗憾。 法院呢，应该是民主法治跟公平正义的守护者，但是今天台北地院这样子的判决啊，我觉得严重的扭曲了我们民主选举制度的公平，而且啊，也让我们的这个司法的公信力啊严重的受损，也严重的让我们的台湾的选举啊受到了这个伤害。我们收到这么多的证据啊，证明我们的中选会、我们的台北市选委会啊有太多违法的这个缺失，那么犯了太多的选举中的错误啊，还能够被法院认证这是有效的这个选举的话，司法来矫正我们的选务机关选举无效的这样子法律的这个制度啊，可以说完全的毁弃了。那我们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遗憾，我们会在收到判决书之后，我们跟我们的律师团仔细的研究，我们再决定下一步的作为。 丁守中去年台北市长选举以3254票败给了现任市长柯文哲，申请重新计票没有翻盘，败选票数扩大到了3567票。之后以中选会和台北市选委会为被告提起选举无效诉讼，今天一审还是败诉，案子还可继续上诉。丁守中去年角逐台北市长失利之后提起的选举无效诉讼，经过将近5个月审理，还是无法扭转态势。台北市副发言人黄静莹指出，尊重法院判决，柯文哲市长依旧放眼台北市的未来发展，继续埋头苦干，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为市政努力。台北市内湖区私立连锁托婴中心婴儿死亡，台北市社会局今天裁处这家连锁托婴中心的5个地区托婴中心，其中信义区托婴中心裁罚10万，南港区托婴中心裁罚6万，另外3间照顾不周，社会局以行政指导要求托育人员接受婴幼儿照顾课程16到32小时。社会局指出，信义区托婴中心的周姓托育人员徒手拉着幼儿的腿部拖行，已经用围兜盖住幼儿的双眼强行喂奶，违反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裁罚14万，依法公布姓名。托婴中心督导不周，并同裁处10万。南港区托婴中心督导不周，半年就有2起照顾不当，社会局裁罚机构6万，同时要求各机构负责人7天内提出具体改善计划。 大同旗下半导体子公司上智今天重大讯息宣布，公司最新出炉的第一季财报每股净值为-3.95元，必须按照规定下市，这也是今年来大同集团旗下第三家下市公司。大同旗下子公司财务状况连环报，太阳能厂绿能5月2号下市，面板厂华映5月13号下市。大同集团旗下一共8家上市柜公司，去年除了大势科还有精英之外，其余财报都不理想。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7点，成为2134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210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88点，涨幅3.09%，2938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358点，涨幅1.04%，923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346点，涨幅1.22%，2865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9点，3278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20点，来到10712点，成交金额1244亿。我国2020东京奥运夺牌重点项目射箭，中华代表队今天在2019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传来的捷报，男子反曲弓团体还有反曲弓混双都闯入周日的金牌战，复合弓女团还有反曲弓女团以及谭雅婷也在反曲弓女子个人进入了铜牌战。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聚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你有长脚痛、脚酸的问题吗？你的痛，蓝六最懂。首创全方位科技量测，设计你的专属鞋码。母亲节满额加倍送，预约测量即赠精美好礼，购物满额再送购物金和冰丝凉被等好礼。最合脚的鞋，就是最贴心的礼物。蓝六， 嗨，魏英。早啊， 李阿姨早啊！哇，你的声音好有朝气哦。 嗯，因为我有听你的话，天天喝 养命酒。我是朱卫英，养命酒能够温和守护家人健康，快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要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每当风在拨动窗外的树梢，每当夜幕低垂时，我抬头看天，天的那边，我在这一边，是否我们相差千万光年？每当剩下我一人回忆着从前，每当情不自禁的泪挡住我视线，在哪一边？我在这一边。当我捧着爱和全部的思念，我要如何面对你走得好远，走了千山万水，想见你一面。总会有一天，相信会有一天。 你的离开也许只是一瞬间，我知道你一直守在我身边，我们会再见，天的那一边， 我们会再见的， 可以捧着我的脸，我们会再见。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这个口白呢来自于蔡明亮，然后这个叫做有天，是收录在小美江美琪的专辑当中。为什么这个小时一开始要我们送上蔡明亮的口白呢？他在说什么呢？其实是因为现在我们要送大家电影票， 哇， 我们就是要请你去看蔡明亮的最新电影，叫做你的脸Your Face， 你的脸呢？它，这部电影当中有13张脸，然后这13张脸就是在大荧幕非常非常非常近距离，就整个观影窗里面就是那13张脸，一张一张，也许一张脸会拍5分钟、7分钟不一定，就让你好好凝视他们的脸。然后他们都是有年纪的长辈，除了第13张脸是李康生，就是明亮的爱这样，除了李康生之外，然后里面还有李康生的妈妈也在里面。那拍这些脸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就看他们动作，他们可能会发呆，可能2分钟都睡着了，有人会侃侃而谈自己的人生，但重点就是其实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去凝视过另外一张脸呢？你有好好的看过脸吗？很多时候当我们好好看一个人脸的时候，也许就是那人过世的时候，他躺在棺材当中，然后你凝视他的时候。所以呢，你想要去看蔡明亮的《你的脸》吗？我们要送你的是电影交换券，上映日期呢就在2019年的5月17号。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今天要送4个人，但我觉得这个电影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去好好的观赏跟观看，所以我就不会送一个人2张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想要去看你的脸的话，欢迎现在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我们要送你一张你的脸电影交换券。跟大家说，大家打电话进来索取的同时，这一次送你的电影召唤券上面还有蔡明亮导演跟李康生的亲笔签名在上面，你喜欢的话你可以珍藏它。 你说应该会哭吧，你说应该会哭吧， 你会怎样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珊妮的《那日下午》，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邀请到了蔡明亮导演来填词。刚刚说到这个你的脸有13张脸，除了李康生，那另外12张脸是怎么找到他们的呢？真的是随机，就导演就在走在路上到处逛逛，菜市场逛，公园逛，每个地方看看看，看到他觉得 他喜欢的，他觉得想要的， 他觉得，他说的说法是他觉得活着的人 哦，所以这13个人是活着的人， 是活着的人，就是他感受到生命吧，他觉得他活着，对他好奇，他就会去搭讪他，问他愿不愿意加入你的脸哦。当然因为他去很多市场都访问到的可能都是阿伯阿嬷，所以他们可能根本也不知道蔡明亮是谁，然后说哈要拍不要啦不要，可是不要这就好像就会被说服，就去坐在那边，那你到底要拍什么，就是在一个很神秘的气氛当中完成这一次的访谈。但我们看到都是剪接过后，前面也是会有导演跟这些长辈们就先让他们放松侃侃而谈一下之后，然后就开始进入那一个凝视的状态。 世界上了我其实也无所谓，真正遇到黑暗那一年，不停的在变心疼掉我的记性，现在有了夜黑的悲欢里，就像出现每一张脸，看着这张陌生的脸自己都讨厌，觉得心情起伏不定， 是来自孙燕姿的另一张脸。今天到礼拜五第二个小时就是我们的诚实电影预告院，这个礼拜有什么电影要上映的呢？ 除了你刚刚说的脸之外， 你的脸之外 基努里维的捍卫任务 3他又来了， 全面开战。而且我刚刚看了这个版本，是基努里维他自己像是一个电影说书人说啊，你没有看过前两部，我现在告诉你，就是那个第一部就是我是怎样，然后他怎样，他要杀我啊，违反什么的，然后我们就开战。 他对着镜头就对观众讲嘛， 对，然后可能会剪一些就是那个预告，其实就像他基本上就是当古阿莫了。 其实基努里维他说这部叫什么 ？John Digweed 哦， 啊 ，John Wick。 Digweed 是谁？那个 John Digweed 是 DJ， 所以他是 John 什么 ？John Wick。 John Wick 还需要介绍吗？就是你不能动他的狗啊！ 对，第一集就在讲他的狗， 就是你动了他的狗，蠢蛋，谁准你动他的狗？ 对，可是第二集就跟狗没有关系了， 因为你动我的狗，我就动你的儿子嘛。啊，你怎么可以动我的儿子？因为你先动我的狗，但你动我儿子，我就要报复，那弄来弄去这样子。 第一集就是他的狗就是遭遇不测，然后最后他带一只新的狗，然后远离人世。然后第二集呢是关于就是反正他在里面都有讲啊。第三集呢一样，就是他 不会那一只狗， 没有跟狗都已经没有关，第二集就跟狗没有关系。 我说第三集该不会又回到他第二集带，就是还很安好那只狗会出事这样子 啊？这我就不知道，因为第三集他的预告片没讲什么， 他只告诉你说前两集在干嘛。 他讲完前两集就说好，现在你准备好看第三集了。 我想 一样就是杀手电影动作片啊， 就是血喷很多啊，然后他那个枪都会很近距离的按在人家脑门上，然后 总而言之就是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然后全世界大家都要他死，但是呢他不会死，因为他就是最厉害的杀手。 不喜欢你这样看我，不喜欢你这样爱我，不喜欢你暧昧不清不肯说，不习惯你笑的样子，隐藏着一点点羞耻，这暖意是什么意思？不喜欢你这样看我，不喜欢你这样爱我，不喜欢你暧昧不清不肯说。 是来自于陶晶莹的《不要脸》，收在她的《爱缺》专辑当中。 本周呢有一部电影，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就已经看过这个预告片，然后我有一点期待，叫做《越狱》。这个月是音乐的月、 哦、本来他们真的是去年就要上了， 对啊，应该是去年九月底的时候要上映的， 因故就延期， 然后我觉得延到现在呢，就有时候你不知道押宝什么时候押对，你知道、嗯、里面演员其中一个就是 刚好现在正红的 尹思聪，为什么不吃药？就是殷思聪， 是， 对，然后这个故事呢是改编自真实故事，在监狱的犯人里面给他们一把小提琴、嗯、给他们乐器，对，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嗯，那为什么不让就变坏人去学音乐呢？不过你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就已经倒过来了，就这个话是不能这样倒过来， 不能反过来讲的， 对啊、嗯，对、啊， 但是这个监狱里面的人都好年轻哦、 啊对对， 都是有一群新鲜肉体的小鲜肉监狱，就是鲜肉监狱。 然后在预告片当中，还有一幕是，就是他们就穿着橘色囚犯服，然后走过来，中间那个站正中间那个中央舞，嗯，他没穿上衣，哦，那个腹肌哦， 是不是 JR？ 那个身体哦，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有人说，你摆这张脸做什么？千万不可以误会我，你知道有些人美而心善，我是其中一个。老 K 说，其实我心是用都不着的，我这张脸是假的。有人说大帅哥只会无所霸道，头皮不痛。我要说，亲爱的，我的心是好的，别怕我的老 K 脸，在我留下第一滴眼泪以前抱抱我。 吴青峰，他是生命的歌颂者。 我想我很快乐，发现有人听着，清浅一条河，只为自己清河。 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唱着，只要有人愿意倾听，他会继续唱下去。吴青峰走出舒适圈，留下最抚慰人心的歌曲，歌颂自己，也歌颂你。 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十几年过去了，我还在这唱着。

欢迎你继续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我们在进行的单元是诚实电影预告院，这首歌曲来自任贤齐《流着泪的你的脸》。 好，因为是诚实的电影预告那有一部呢我就直接跳过，因为我觉得喜欢的人就直接会去看，那不喜欢的人或是没有感觉的人，就算我讲的再怎么精彩可能 都不会去看。 引起你的兴趣，这部片叫做《狗狗的旅程》。 真狗还是动画狗？ 真的狗，真的狗，真的狗，真的狗，真的狗，狗狗的旅程。另外呢，还有一部动画电影叫做《丑娃娃大冒险》。这个《丑娃娃大冒险》 不是丑笔头吧？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的填充娃娃啊，填充娃娃，你就想说，哎，奇怪，就是每个都是工厂制作出来，长得差不多一模一样。可是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工业化过程中，还是会有一些出错。有些人可能眼睛没贴好啊，有些人可能耳朵怎样，反正它就是不完美。你有想过这些不完美的娃娃被丢到哪里去吗？ 不就被肢解吗？ 不完美吗？娃娃呢，就是在这个电影里面就有一个地方，然后这些不完美娃娃就去那些丑丑国，那里面都是不完美的娃娃。可这些不完美的娃娃呢，有一天突然有一只娃娃想说，不知道真实人类的世界长什么样子， 他们要出去， 我想要去人类世界看看。然后他们就是通过那个他们被丢出来那个管线，然后爬上去，爬回去以后呢，就进到人类世界，发现哦，有一个什么超完美学院，这里的一切都是要必须要完美，要 perfect。然后呢，他就觉得不行不行，我就是要就是想要在人类世界里面生活。可是这个超完美学院里面这些人呢，就是会阻碍他们进入到这个世界来。于是他们好像就要来 PK， 但是要比什么？预告片看不出来，我不知道。 骗呐！ 宗旨啊，这骗的宗旨啊，就是要告诉大家说，虽然你不完美，但是 不完美就是美啊， 活得精彩。因为就是因为这些不完美，让我们才如此的独特。我就是 awesome， 我就是唯一的，我很棒。 你说这个片叫做《丑娃娃大冒险》， 配音的人都很厉害哦。除了王力宏是我们认识之外，Kelly Clarkson、Janelle Monae， 还有 Pitbull 嘻哈斗牛哥，所以他们要比的是什么？难道是唱歌吗？ 说到娃娃，因为鬼娃恰吉，我在后面几集就完全没有跟上了。然后前一阵的电影台在播到了鬼娃恰吉第七集，那我说我天哪，第七我来看看。鬼娃恰吉七真的是出乎我意料的非常不可怕就 大家就是看他，就是想看他，而不是想被他吓到。 对，他已经是变得好像电影的调色氛围，他故意调了一点灰灰的，就是蓝蓝的，让人有点害怕。可是本质那种鬼娃恰吉何时会突然改变的那个？ 鬼娃恰吉会变得比较搞笑吗？ 不是，就是因为以前看鬼娃恰吉，你就觉得他什么时候会突然哒出现，或他突然又有什么新的创意，或是他又会干嘛？就以前让我恐惧的那些因素都不见了。 是你长大了吧？ 真的吗？可是我现在看鬼娃恰吉一，我还是会有点怕，我就想转台。 就你见多识广，这些东西我不怕了。 自己我滚早已模糊不清，就像是谁都可以随时就把我代替，这样我是存在着，还是我只不过是活着。 本周呢有部电影是科幻电影，叫做异星探索。异星探索呢，好，就很简单嘛，太空片啊，飞出去啊，只是这个制作可能没有很大很精良，对，也许会有一些部分会让你有点想发噱啊。对，预告片看起来 是故意发噱吗？ 不是故意，也不是故意， 只是你看预告有点想发噱。 但预告片看起来还好，我不知道实际上看大荧幕的话会怎么样。然后看起来好像他们就是到了一个不知道是外太空还是他们应该意识到了外太空，可是那个外太空竟然就是有丛林所以就因为他们取景应该是在地球取景嘛， 还是那是一个他们自己设定独创的， 就他们设定一个假设是一个太空星球好了，然后他们就发现哦，有那个矿产，丰富的矿产，所以现在他们要去抢那个矿产，然后抢那个矿产，有些人知道那个矿产，有些人不知道，然后知道的人就是有点小内讧，然后所以中间有起了冲突。冲突之后呢，反正这中间呢，后来接着下来又有另外一群人， 而这一群人好像是已经知道矿产已经开始在开采了， 嗯， 所以原本的这一群人已经有点冲突，然后中间也有人因为这个冲突而丧命了，那就剩下一个女生跟一个男生，那个男生看起来是比较坏的，就觉得我就是要去抢这个矿产， 嗯， 然后那个女生呢就是觉得她是个杀人，她就是你杀了我的同伴，这样你不可以这样子，所以那个女生现在其实是有武器这样对着她的， 嗯， 然后这个男生就跟她说，你说我杀人难道你不是吗？你是吗？因为就是你现在拿那个 枪，你不就是也要杀人吗？ 对对对，你拿枪对我，就是你杀我，你杀得下去吗？你也是吗？ 哼， 这样子。后来呢？ 为什么你会？那不是一个很紧张的氛围吗？ 哦，对对对，是很紧张。对不起，对不起，我收敛起我的玩笑。 哼， 然后后来就女生就说：“好，那我们一起去找那个矿产 啊。” 五五分。男生说：“哦， 太突然的转变了吧？” 当然好，好，当然好，他们就要一起去有共同目标了，然后去找这个矿产。找矿产中间呢，又出现另外一批人，另外一批人呢就拿出了一个箱子，然后打开，就里面就是已经有他们挖出来的矿了。 哼， 然后这个刚刚觉得是坏的那个男生说：“哦，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做这个交易？你们要跟我们交易什么呢？这样子。”然后另外那一群人就说：“我们要交易 你的命。” 那个女孩，我们才不要那些钱什么的，我要人，我们都是臭男生，我要那个女的， 我要龙母， 我要那个女啊！你刚说啥？ 不是有龙母哦？ 龙母是什么？ 冰与火之歌那个是什么？ 哦，龙母啊！ 龙母，龙母，龙母不是也是大家都要的吗？ 大家都要，但是你高攀不起啊！ 哦，所以就是现在他觉得那个坏的男生会不会想要把他交易出去呢？ 一定会的啊，所以他就是一听到这个忙瞬间逃跑，往回跑，马上闪了。如果是你的话， 所以这故事主轴是从交换之后才开始，是不是？ 就前面有打斗，中间有打斗，后面有打斗，应该就是 不停的打斗 这个样子吧， 在异星打斗的探索， 异星探索。 OK， 刚听到歌曲是来自何韵诗的《无脸人》。 本周我很想看的一部片， 什么？ 巴黎 A 片现场。 这是纪录片吗？ 不是纪录片哦，不是不是不是电影。嗯，号称法国版的《机不可失》。 哈？ 就是前一阵子很红那个韩国电影《机不可失》嘛，就是一群警探他们为了要破案， 嗯， 所以呢，他们就在那个丁销处的对面开了一家炸鸡店，殊不知自己有炸鸡才华，就觉得天啊，就是炸鸡太好吃了，这样子。好，就是前一阵子就是很卖座，所以这个巴黎 A 片现场呢，一样是警探哦。 嗯， 警探要就是他们有个政策，我们要杜绝就是这种邪淫淫荡的歪风。 嗯， 拍 A 片的全部抓起来。 嗯， 警探，你们两个去卧底。 卧底什么男优吗？ 不是啊，就卧底 A 片 沟通人员之类的 A 片产业这样子。然后两个警探一听他说我们。好啊，然后就去了以后，当然就是那个警探去了以后就快乐啦，就开心啦，然后见到那些拍 A 片的大亨啊什么之类的，那 A 片又说怎样，你有没有办法演啊，好啊，快乐 巴黎 A 片现场。不要脸，有经历眼泪，继续抱歉，反正不要钱，你还真不要脸，要脸要脸要脸不要脸，你不要脸，要脸要脸要脸不要脸，说我的不要脸，给的不要脸，有经历眼泪，继续抱歉，反正不要钱，你还真不要脸，要脸要脸要脸不要脸，你不要脸，要脸要脸要脸不要脸。MP 魔幻力量不要脸， 巴黎夜片现场不要脸。其实还有另外一部， 你刚刚不是已经最想看就是这一部了吗？ 有一部更不要脸， 是个 超可怕。虽然片名翻起来可能不太会有欲望，或是那个海报看起来不太有欲望，它故事蛮恐怖的。 嗯， 极恶人魔， 极恶，很恶，还是很坏， 很坏。 嗯， 极恶人魔，然后主角是柴克艾佛隆。光这个就要去 看，好看，好看，不用讲剧情，他是认真演对不对？ 他是认真演哦。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他一定就是要再度挑战自己的演技之作。上一次那个跟弟弟的恩怨未了，他没突破，这一次他来了。他要脸，他要演技。 这个故事其实蛮恐怖，也是真实故事，就美国史上犯罪史上一个杀人魔。他虽然是杀人魔，可是每一次呢，就是女生为什么会，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可以杀，就是因为他有帅脸嘛。 嗯， 然后他就是撩妹技术很强。 嗯， 所以会有女生就说，

我会把我不管是在剧场的演出、电影表演，或者是现场演出的资讯放在上面。目前从五月开始会有小型的说说唱唱会，所以欢迎有时间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随喜自在参加。 愿意与你淋着不管天后也是冬天，我只愿意甲你，愿意甲你睏到天。这不是油满菜一命，嘛不是温情亲像山。就是拄拄好无细意，撒着你一个狗兄啊，让我们跳一支舞吧，让我们闪到把大家弄瞎，让泪水洒入大地开满花。 星他是余佩珍，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刚刚电影呢，如果你想要看那个柴克艾佛隆力求转型之作，要让大家看到他对真挚充满情感的戏剧的话，欢迎你可以去看那一部《生死情缘》，他跟他弟弟之间的感情戏令人动容。 不是吧？你不能像人家就是吃到某些什么超商冰品不好吃，然后你就叫所有大家一起去吃吃看那一种啊？ 我觉得我刚刚说的就是情绪蛮明显的、啊。他力求转型，展现他用尽全力，非常努力的展现他的演技，要给你百分之百的掏给你。 好好好， 最后要跟大家说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祝大家周末愉快喽！本周呢，就是我们的比利·艾利许州，请问你知道他的首张专辑名称吗？中英文都可以，知道的话，欢迎你编写手机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下周就有机会抽到 USB 电源转接头一个喽！跟你说声 拜拜。 Tippy toes creeping around like no one knows. Think you're so